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东京奥运会啊，8月8日正式结束了。那么在这届奥运会上，咱中国的运动健儿也是向世界展示了不俗的竞技实力。当然了，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也在传递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奥运赛场上的精彩比赛让电视机前的很多体育迷是大呼过瘾。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啊，在动物界也有一群运动好手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和大家一起盘点盘点，如果自然界当中的动物们也来举办一场运动盛会，那么各个项目的佼佼者会花落谁家呢？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明星讲解员高原老师，欢迎您。 美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这个10多天的比赛日程哈，其实我知道高原一直都是在追各场精彩的比赛。那我觉得咱们在聊动物奥运会之前，咱们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2020冬季奥运会好不好？因为这真的是特别特殊的一届奥运会，虽然是叫2020冬季奥运会，但是它是在2021举办的。大家也知道，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其实这些奥运会在办赛的形式上，包括我们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个口号上，都做出了一点点改变。来，高原跟我们说说。 哎呀，真是这样。其实呢，这届奥运会还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赶上了这个新冠疫情，而且呢也是做了很多的改变，才迎来了这样的一个盛会。那么这届奥运会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已经是第32届夏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了，32届了。那主办国呢是日本，那么它是于2021的7月23日开幕的，8月8日就正式闭幕了。那这次奥运会呢，其实参赛的国家还有地区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很大的影响，因为总数呢也达到了204个国啊，还是比较多的。那不仅如此呢，还有特殊的俄罗斯奥运队，还有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这两个队伍，那总人数呢也达到了11669人之多。 哎，这个人数真是不少哈，但是今年好像都是空场比赛。 对，这个还比较遗憾，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这种电视转播啊来看比赛。那现场呢都是空场的，我记得刚才开幕式的时候还好像打了马赛克一样，都是不同颜色的版面。不过也没有办法，还是要保证安全和健康是最重要的。 没错。 那这次奥运会呢，还是有比较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说还增加了5个首次现身奥林匹克的项目，美哲知道是哪5个吗？ 要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5个新增的奥林匹克项目好不好？他们分别是滑板、冲浪，还有竞技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5个项目是第一次现身了夏季奥运会。 对，其实这5个项目呢也是主办国日本比较擅长的一些项目。那其实呢大家会发现这次奥运会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关于奥运格言的变化。其实关于奥运的格言，包括奥运的精神，我们都很熟悉，就是更高、更快、更强。 没错。 但是这次呢大家会发现哈，又多了一个。多了一个呢就是更团结。 Together。 没错。那其实大家会看到，其实一场疫情带来的是全世界的改变，所以呢全世界不管是体育界还是各行各业，都应该呢更加的团结来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那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其实也体现出奥运精神内涵的丰富，而且呢已经远远超越了奥运本身。那可以说呢，希望通过奥运会更好的团结全世界的人们，一起呢携手面对难关，以积极的这种心态来构建人类的这种共同体的这种感觉吧。可能就更加有温度，更加温暖了。 在这样一场疫情面前，也是希望全球各国大家可以联手去抗击病毒。 没错。那其实我们再看一看中国代表团还是非常给力的，这次去参赛。那么从前期的准备到后期不同项目的这个夺冠，还是让人非常的激动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是境外参加规模最大的一次奥运会了。 其实大家在看开幕式那个入场仪式的时候可以看到啊，就是咱们中国队出场的时候那个场面还是非常非常壮观的。然后我们运动员的入场的礼服其实也非常有特色，是吧？ 终于不是蛋炒蛋了，是吧？不是，原来说是番茄炒蛋。 对，番茄炒蛋。 现在很漂亮的小裙子，有这个红的花纹。 我记得当时晚上就等啊等，还不出来，还不出来。然后当时看到这个朱婷两个骑手，还有赵帅吧， 是 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激动。 嗯， 其实我觉得奥运它虽然是一个体育的这个赛事，但它其实激发的是国人的爱国热情，然后激发了很多很多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精神。 嗯， 包括我们讲的体育精神，它有很多很多的内涵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各个行业当中让我们迸发出更多能量的。 是，刚才呢，高原是用了一些时间哈，和朋友们一起回顾了一下2020东京奥运会。虽然说今年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没有关系，再过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将迎来2022北京冬奥会。我觉得作为咱北京市民来说，一定是非常非常期待这场盛会的举办。 没错，说到冬奥会，说到奥运会，其实一下就把我带回到了我读书的时候，2008年。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高考，我08年高考， 好像暴露年龄了。我读书，你高考， 年龄。 那个时候有幸当了志愿者，然后就在鸟巢还有绿色媒体村为运动员和外国的媒体记者服务，当时真的特别的感动。穿上那身衣服，然后每天在媒体村里面去工作，然后看到各国的运动员呀，然后记者呀，因为我在媒体村工作嘛，然后就特别特别的激动。然后当时整个人的状态，包括整个的这种回忆起来吧，至今都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我觉得北京就是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及即将到来的2022年的冬奥会，可能又会变成很多人的一个激动的难忘的记忆。 是，毕竟是咱家门口的一个盛会哈。那说完了奥运会，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要来聊聊动物们的运动盛会哈。其实我也了解到，咱北京自然博物馆在很久之前，我们是做过一个专项展览的，就叫做动物奥运会，是不是？ 哎呀，你做了不少功课呀。我们其实今天做这期动物奥运会呢，也是有一点点叫传承吧，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怀念。因为在13年前的2008年的时候，北京呢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呢也非常的应景，举办了动物奥运会的一个大型的展览。那么在08年的9月份就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说到动物奥运会啊，其实还是真的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嗯， 因为动物的运动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能想到的啊，比如说像飞行，游泳， 跑步。 跳啊，攀爬等等等等啊，那这些运动形式呢，都是亿万年大自然物种演化选择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不同的动物有着不同的运动形态，不同的运动形态呢，又关乎着生存的命脉。其实啊，我们人类就起源于动物，所以人类的运动形式就跟动物的运动形式是非常密切和相关的了。那其实我们人类奥运会当中看到的什么奔跑啊、跳跃呀、游泳啊、体操啊，其实很多原型都是可以在动物的日常生活当中找到的。所以呢，在13年前吧，我们举办了动物奥运会这个展览，当时可以说是很多观众啊慕名的来看。当时我们记得展览面积有限，把这个后楼都开放了，整个标本楼开放做展览。那当时呢，这个展览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竞技场，一部分呢是奥运村。就等于是把这些不同的选手啊，比如说不同的项目，包括田径啊、水上运动啊、摔跤啊、举重啊，按照这个项目来让这些动物们啊不同的分类，各展才华，各展这个能耐，然后呢来做这种竞技类的展示。那么还有一个区域呢，就是介绍这个运动员的生活环境了。它不是这个奥运村嘛，就大家可能不比赛了，来这儿休息的时候有个什么样子，来自海岸的呀、极地的呀、草原的呀、森林的呀等等。那这个展览呢，当时以这种自然生境为背景，而且呢用了大量的动物标本，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我当完志愿者还特意去那儿看了这个展览。 那个时候其实高原你应该还在上学， 对 不对？对， 我读大学大二 就去当志愿者了。 当时选嘛，北京市大学生去当志愿者，然后去又看了这个展览。所以对这个展览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赶上这个东京奥运会，我还是想再梳理梳理，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么这些动物的运动健儿有哪些好玩的事儿。 其实可以想见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北京，没有赶上咱们那次动物奥运会的展览，但是可以想见我们在筹备这次展览的时候一定是花了大量的心血。 我们还出了一本书呢， 还出了一本书，就叫动物奥运会。 没错。 也有大量的实物标本展示。我觉得对于大小朋友来说，真的是去带着娱乐性，带着这种寓教于乐的感觉去享受动物的科普，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次展览形式。今天我们来制作一个广播版的动物奥运会，好不好？ 好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动物奥运会的赛场。 对对对，先说说项目设置好吧。 好呀， 咱们分项目来说， 时间关系啊，不能设好几百项哈，咱也说不完。咱跟着口号来吧。 行， 口号不 不是更高 更快 更强更团结嘛、 嗯、 那咱就更高设一个跳高， 行， 然后呢这个更快咱设一短跑， 嗯， 然后呢更强咱选一举重， 行 啊，然后最后呢更团结咱们来一个团体项目， 没问题。 好， 嗯， 那咱们首先进入的我们这个比赛项目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跳高 更高、 这个项目、 啊、嗯， 说到我们人类的这个跳高啊，最高的记录要想到一个人叫做索托马约尔， 嗯， 那么他呢以这个2.45米创造了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 好家伙， 够高的吧， 2.45米 啊，这够高的了， 快能跳一层楼了，不到一层楼啊， 反正2.45米是挺高的 挺高了。 那要是把它放到动物界来看， 嗯， 那可就值得说说了。 洒洒水， 值得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太不行了， 真的吗？ 当然了，当然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要跟大家来模拟，或者说要让大家来进入一个不一样的换算关系，就是我们不能拿真的动物大小跟人类去比嘛、 嗯、 那样是不公平的，你大象多大呀，你跳蚤多小呀、 嗯、 对吧，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是把所有的动物，比如说大的动物和小的动物，都把它的体型换算想象成跟人一样高、 哦、 这样比起来不就更 公平 了吗，公平 一些， 对吧、 嗯、 而且标准也相对是统一的，对吧，那如果这样来比的话，来选的话哈，我要推荐三位选手， 嗯， 这三位选手肯定能获牌，不是金牌就是银牌就是铜牌，你先猜猜这三位可能是谁、 嗯、 跳高跳的好的。 我觉得我原来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吧，就经常看各种鹿或者是羊，感觉他们有一些特别能够跳跃、嗯、 弹跳力比较好， 弹跳力特别好，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一类。 嗯，但是我告诉你吧，他们已经被淘汰了， 他们已经就是根本进入不了决赛， 在小组赛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淘汰了哈。 真的， 我介绍这三位是肯定是进入到决赛的、 嗯、 而且这三位可能就要争夺金银铜牌的。 嗯， 嗯，我首先介绍一位哈，这一位呢大家可能一下就能想到，说到跳高对吧、 哦、 那这个跳高呢就是袋鼠， 袋鼠， 对、 嗯、 大家都比较了解袋鼠， 哎， 对， 这个还 袋鼠呢是澳大利亚一种特有的动物，是有袋类的，它们胸前有个大的育儿袋， 嗯， 那么袋鼠呢它的这个前肢也缩小了，就平时用的不太多啊、我最近有一个抖音很火，就是挠这个胸， 哎， 挠痒痒然后一直往后摇头的那个袋鼠、嗯、那它的尾巴非常的强劲，是有很多的肌肉的，而且腿部膝盖它的下肢骨骼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袋鼠它的这个弹跳能力是动物界当中响当当的。那么袋鼠的一般身高呢在1.6米左右，体重呢有80公斤，其实还是蛮重的，160斤了。那么它的这个后腿呢就让它完美的适应了它生活的这种形式和关系，那它平时的运动方式呢就是以跳代跑， 所以它平常的行进方式就是跳跃， 对，它不跳的，它不仅跳得很远，而且呢跳的是很高的。那么我们是比的是跳高嘛，咱们先说说他能跳多远哈、啊、他这一跳能跳出去13米，大家想想啊，一跃能跃13米、 嗯、 那么跳高他能跳多高呢，他不仅要远还要高嘛，他毕竟参加的是跳高比赛。那么据科学家研究发现以及动物园的一些饲养记录，袋鼠腾空拔起这个高度能达到4米、 嗯、4米， 也就是说轻轻腾空不用助跑、 哦、 就是4米，而咱们人类不在 2米45米多 嘛，对吧、 嗯、 所以这个4米就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哎呀，妥妥的人类确实比不了哈， 对吧。然后咱们再介绍一个选手、嗯、这是第一个选手是袋鼠，第二个选手呢你可能想象不到，而且有点重口味， 是 就是什么呢，就是果蝇的幼虫，说白了就是 蛆，果蝇的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苍蝇，果蝇啊苍蝇啊，他们的幼虫啊一大类，就是那个白白的软软的肉肉的那个、 嗯、不用形容了，我们大概能知道， 对，大家不要小瞧这种果蝇的幼虫。那其实这种幼虫呢有一种特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我们叫它逃避机制。那么这个逃避机制是什么呢，当它受到一些环境的刺激，比如说它要被伤害了啊，或者要被吃掉了，它能够感应到环境有变化的时候，它的这种跳跃方式很独特，它不靠肌肉、 嗯、 也不靠神经，因为它还没有嘛，它比较原始、 嗯、 但它可以用自己的体液迅速改变体液的这个压力，使这个小肉虫子呢由这种长长的状态一下就把它变弯了， 嗯， 像一个 C 字形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哦、 头尾相连，然后呢用这个液压的改变迅速蹦起来。 嗯， 那么如果换算成跟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幼虫同时的这个条件来去起跳的话，它的高度能达到26米。 26米，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感觉一瞬间就已经跳出视野范围内了。 那当然了，袋鼠才4米、 嗯、 它一下26米，这超级高了， 我 们就可以想象它的体内这个液压产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 这个人类大小以后就是26米、 嗯、 所以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这是 非常厉害。 高原老师刚给我们介绍的、啊、属于果蝇幼虫的逃避机制。 对对对、 嗯、 就它平时可能咕蛹很慢、 嗯、 但它一旦遇到危险了蹦就会弹出去。 哎呦，那这是不是已经能拿冠军了？这是冠军的水平吗？ 不行，还有选手没有登场啊。我们每个项目介绍三位嘛，三位有可能夺冠的哈、 嗯、 那还有一位大家可能就更想象不到了，哎，是跳蚤。 这也够重口味的， 这也挺重口味的吧。那么这个跳蚤呢是有秘密武器的、 嗯、 那么在它的这个身体里面，尤其是它的腿部，我们都知道跳蚤靠后腿来跳嘛、 嗯、 它的这个后腿呢，它的这个截肢的关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蛋白，叫做弹性蛋白，就专门特化演化出来一种蛋白质、 嗯、 这种蛋白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专门负责来吸取这个力量，让它快速的能够运动蹦出去的。 嗯， 那么这个跳蚤呢，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哈，它体型非常小，没有翅膀，它其实呢是一种寄生型的昆虫、 嗯、 它自己也没法去吃东西，只能嘛，咱们都知道狮子跳蚤对吧， 原来可能咱们的卫生条件差一些啊，很多朋友、之前可能都是受到过这个跳蚤的骚扰。 对对对、它会寄生在这个其他的生物体内、 嗯、 然后用这个口气呢尖尖的，然后去刺激你的这个皮肤，然后吸血、 嗯、 哈。但是它的后腿还是非常非常的粗壮和发达的，那么它根据这个一跃而起，那么它能跳多高呢？你猜一猜，如果刚才那个果蝇的幼虫是26米，袋鼠是4米、 嗯、 那它呢，小小的跳蚤 30-40米，50-60米， 50-60米， 100米， 100米，用咬着牙说的100米哈。其实科学家通过科学的换算，如果它跟人一样大，同样的这个比赛条件、 嗯、 它一跃而起能跳622米。 622米，这不是跳的，这是窜天猴啊， 这 是 连着火箭嘛，对吧，一下就上去了、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哈，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如果它的比例改变以后，它的跳跃能力就真的这么强、 嗯、 所以我感觉就不用说了，它一定是金牌。但是呢，这个跳蚤也好，还是这个果蝇幼虫也好吧，它们也有一点点危险，就是它们容易犯规、 嗯， 为什么容易犯规呢？因为这两种生物它非常的简单和低等，相对于哺乳动物而言、 嗯、 对吧，那它们的跳跃是没有方向感的、 哦、 也就是说呢随机乱跳， 嗯， 它可能一下窜到这个比赛场地以外了、 嗯、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不受控制。 对，它们是不受控制的，所以就是它们卯足了劲儿一跳，但是没有方向、 嗯、 就是无头无脑、 嗯、 但是袋鼠呢它的这个眼睛能够看得很清楚啊，能够完整的就是完成起跳的这个动作。那其实呢像这个还有一种哺乳动物吧，就是一种我们叫它鹰猴、 嗯、 就是一种生活在这个南美洲啊或者热带雨林的猴子吧，也叫然后呢它也叫这个鹰猴或者夜猴类，它一跳能直接跳25米高、 哦、 而且呢是非常准确的跳，因为它眼睛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嘛。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动物世界吧还真的很神奇。 嗯， 如果把人放到动物世界变成同样的换算关系，其实我们的这种本能或者说运动的机能、 嗯、 不一定有动物好。 是，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大脑，是不是？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时间关系啊，第一个项目就基本上已经花落谁家大家都有数了、 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更高这个项目来、 嗯、 来说一个跳高哈。 那再来说说更快，更快刚才说了咱们要搞一个小小的短跑比赛。 对，我们来说说这个短跑比赛哈、 嗯、 那么说到这个更快，那你再猜一猜，你觉得跑得快的动物都有什么呢？ 大家都说豹子跑得快呀、啊、 没错，这肯定占一个，就是猎豹、 嗯、 对吧，生活在非洲的猎豹、 嗯、 还能想到什么呢？ 那就想想像非洲大草原上那些凶猛的捕食类的动物， 非洲狮、啊、 狮子、老虎、斑马、 啊、对, 对, 对，那其实是我们其实要说这个快速啊，他们跑的都不慢、 嗯、 因为为了适应生存，跑得慢不就被逮着了吗？ 对呀、 啊。但是咱们参加比赛呢，就很多选手都已经被踢出去了，我们再选三位、 嗯、 有可能 优中选优 夺冠的啊。 嗯，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猎豹吧，大家最熟悉这个猎豹、 嗯、 那这个猎豹呢它其实能跑到1小时是110公里左右，这个就已经是很快很快了、 嗯、 那么猎豹呢它为什么能跑这么快，它有很多的原因。那首先呢它的这个四肢修长，而且呢身体像一个弹簧一样，它的脊椎骨是能够非常灵活的摆动的，就像拉伸收缩一样，像一个弹簧一样，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是第一点。它整个的身体呈流线型，脊椎呢能够大幅度的去打开。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 爪子。我们一般都知道猫科动物啊，我们家养小猫，这爪子是能够收回去的，变成个小肉垫，这样呢夜里面出来抓老鼠啊或者走路是没有声音的， 悄无声息。 对，但是猎豹不行，猎豹的爪子是收不回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像球鞋一样，跟那个钉鞋一样，能够迅速的急转弯啊，或者刹车呀，来扒地，更利于它奔跑啊。而且不仅如此，这个猎豹的这个步幅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般不是单步走吗？它会跨步走，而且呢，它一秒钟能倒四步，就等于它倒的速度特别的快 ， 而且步幅很大。它这个一个步幅是多少米呢？步幅就八米， 就是一步人能迈八米。 对，它在奔跑，当然它不是随便一步迈八米啊，它在整个奔跑状态的时候，它是一步出去就将近七八米的样子。所以你看，本身的身体条件，天生适合当运动员，短跑运动员，对吧？特殊的装备。对吧，流线型加爪子，再加上它这个步幅还有每秒的步数，所以它呢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当之无愧啊。 是， 这是一个，它是11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短跑速度， 已经很快了。 对，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猎豹，我们还要说一个，就是它的猎物，这些跳羚。 哎呦，是羚羊的一种是吧？ 对对对，刚才你说的那个鹿啊，羚羊啊，它其实跳跃的也很厉害，比如说它能够跳高，跳到这个4米左右的地方呀，然后呢跳远跳到15米啊，一跃就是15米啊，它跳得很那什么。它不仅是善于跳和这个蹦，它其实跑得也不慢。那么我们可以研究发现呢，这个跳羚的奔跑速度呢是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的， 其实跟刚才说猎豹差不多， 差一丢丢， 差一丢丢， 是110嘛，对吧？所以就是这种这个分离之间啊，可能就要命了。所以这猎豹有时候能抓住这个羚羊，但是羚羊如果来参加短跑比赛，它绝对也是能超过很多其他选手的。 那是， 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备选是猎豹和跳羚。那么再介绍一个小家伙，这个生物啊，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哈，它是种小昆虫。这种小昆虫的名字呢叫做狐甲。 狐甲我还真的对不太上号。 我们平时其实见的不太多，是一类小甲虫。狐甲，狐甲嘛，就像老虎一样，它很凶猛很厉害。它前面有两个大颚齿，可以去咬住猎物，而且身体里面很漂亮，有各种各样的光反射出来，还挺好看的，这个狐甲。那么它虽然是个小昆虫啊，但是它如果换算成人的这个关系，人的这个大小，它的奔跑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它每小时呀能跑800千米，而且它最厉害的是反应速度快，也就是说起跑快。那这个猎豹呢和羚羊还得反应反应，它呢这个反应速度是1%，所以一听枪声叭，它可能就跑出去了，猎豹刚刚开始跑，所以各有各的擅长嘛，所以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二个项目，更快。那第三个项目呢是更强。其实这个项目啊不太好举例子，因为各种形式都可以体现更强嘛，我们简单说一个举重吧， 就是体现力量感。 对对对，然后有三位选手呢已经是进入到决赛了，他们呢分别是大猩猩、非洲象，还有呢独角仙。 哟，这可是个儿大的特别大，个儿小的呢又真的挺小的哈。 没错，咱们先说说这个大猩猩吧，因为跟咱们的这个亲缘关系最近啊。那么跟大家说个好玩的事儿，咱们说这个平板支撑这个动作，咱们是不是一般人做不了1-2分钟？ 我觉得能坚持1分钟就挺厉害的哈， 对吧？那其实这个平板支撑这个动作呢，它是比较看力量的，你起码你的这个核心的力量啊，包括你上肢的力量啊，肩膀的力量啊，都得有。那这个大猩猩啊，这个了不起了，它这一天都可以这一个姿势不动。 一整天 不动窝。所以呢，当然这个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这个姿势大猩猩做起来很简单，就说明它的肌肉配比以及核心力量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呢，这个大猩猩啊，它可以特别轻松的就举起2000公斤，那等于什么概念呢？等于30个人的重量。所以呢，它这个举重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它举起的重量可以是自己体重的10倍。 那也厉害了， 非常厉害，而且打他的那么魁梧啊，他拳头也很有劲儿啊，所以这个举重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选手。 哎，所以大家经常看电影《金刚》里面啊，孔武有力，这就对得上号了，是吧？ 确实很厉害哈。那第二个呢我就少说一点，就是非洲象。为什么少说一点呢？因为大家都非常了解他哈，他是现在迄今为止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咱们不说蓝鲸，蓝鲸是海里面最大的哺乳动物哈，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是非洲象。那么他呢体长有6.5米，那么这个 肩高就有3.5米，他这个体重能达到6.5吨，这可比大猩猩都厉害多了、 嗯、 对吧。那更有意思的是呢，他的一条象鼻就由10万个肌肉组合而成、 嗯、 所以他的象鼻呢如果举重的话，轻轻一搂这个举重就给举起来了， 既灵活又有力。 没错，所以我们从数据看啊，他、嗯、的这个吨位级这个数量级就应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 哎， 那么我重点想讲一下这个独角仙。 嗯， 那这是个小昆虫嘛，但是如果把它换算成为我们人的这个关系来讲呢，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昆虫的大力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能够承载相当于自身850倍的重量。那如果和人类进行类比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一个成年人需要去拉动9头成年象这么一个概念、 嗯、 就是人类要能拉动9头成年象才等于独角仙的这样的一个威力， 4两拨千斤， 真的是这样。所以独角仙呢轻轻一抬可能就能把那个杠铃呢给抬起来。 哎，刚才说了更高更快更强，要来说说更团结，这也是今年我们新增加的一个口号哈。既然提到团结呢，肯定少不了团体运动项目，是不是？ 没错， 咱最后说几个团队作战的。 行，咱们说说动物界里面最抱团的啊、 嗯、 咱们具体不讲他们参加什么项目，但是论到团队精神，这几类真的是值得咱们学习哈、 嗯、 咱们一类一类说，咱们鸟类找一些代表，哺乳类找一些代表，然后呢昆虫咱们找一些代表。咱们先说鸟类吧。那么鸟类里面呢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Flamingo 就是火烈鸟、 哦、 还有大雁。 嗯， 那这些生物呢它们都是喜欢群居的，非常的团结。那么一只在这个放哨，其他的在休息啊、特别的讲究团队的合作。 嗯， 包括大雁我们都知道它会排成 人字形、 啊、一字形啊、 嗯、 那么它们可能跟这个空气的这个气流的关系啊，省力啊，方向感啊都有关系。所以鸟类我们要想讲团队，我们可以记住两个。一个呢是火烈鸟，在非洲啊，在这个很多的池塘里面看到的，它们很团结。还有一个就是大雁啊，很团结。那说到哺乳动物的团结的团队啊，其实也有很多。那其实第一反应呢，确实是它。就是狼。 狼，嗯 嗯，我们可能说到狼啊就感觉不太好，狼心狗肺啊，狼狈为奸呀、啊、但其实我们国家的草原狼，包括世界各种各样的狼，他们的团队意识真的是非常强的、 嗯、 他们为了一个团队成员可以呢失去自己的生命、 哦、 那么他们的这个吃食的关系呢也是有从上到下严格的等级的制度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人类真的在回看自然界中动物的时候，能从他们身上收获很多很多的智慧和启迪。这是一个狼。 嗯， 那还有呢，就是同样是犬科的，在非洲有种动物叫做非洲野犬，就我们说的三色犬、 嗯、 那这种野犬呢跟狼很像，他们的这种团队也是出了名的、 嗯、 比如说追击一个猎物，它可以车轮式的追，不停的换人来追，就是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放弃努力，都是想的是团队、 嗯、 大家一起来吃，一起来捕猎。那说到食肉类，其实食草类也有很多团队的代表，比如说麝牛、 嗯、 啊，比如说大家了解的麝牛。那么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他们会自觉的啊，就是比较强壮的麝牛会组合成一个包围圈， 哦，围 把幼小的老年的搁在中间。 嗯，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团队的展示， 保护自己这个弱小的意识啊。 对对 对, 对、嗯、所以其实我们看似没有什么，但他们经过10000年的演化都有了这样的团队的精神。 哎， 这是哺乳类的一个代表哈。我们再说一下昆虫的团队精神的代表，那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蚂蚁和蜜蜂了、 嗯、 那么小小的蚂蚁呢和蜜蜂我们看似很简单，但其实他们呢是有严格的这种等级王国的，而且极为讲究团队作战。比如说这个切叶蚁，或者我们平时看到的一般的蚂蚁，都是一窝一窝生活的，有工蚁啊、兵蚁啊、蚁后啊等等、 嗯、 啊，他们都有明确的分工，而且呢自己呢绝对不会脱离团队，他们的生存就是依靠团队给予的能量和这种营养。 嗯, 嗯，所以很了不起，这个是蚂蚁。那蜜蜂就更不用说了，大家比较熟悉 女王蜂。嗯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奥运会提出了这个更团结也是真的很不错，不管是在大自然当中的动物们，还是大自然当中的人类们，都应该更团结。我觉得团结可能是我们真正能够适应自然的选择，然后能够演化到今天的一个不胜的法宝。 嗯，尤其是对于动物来说哈，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依靠团体作战，依靠这种集体意识，才可以抵挡住自然界非常严苛的一个生存环境了。 没错， 哎呀，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哈。可能平常大家会在各种电视纪录片当中看到各种动物的介绍，但是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说把这些动物我们横向的放在 一起，让大家搞一个小小的运动竞赛，发现动物界当中的运动好手还真的是不少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说咱这些动物们，他们是天生就具备这么强的运动的能力吗？还是说在亿万年时间的演化当中逐渐形成了这么强的一些能力？ 哎，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非常的专业。其实这就牵扯到了一个演化的问题，就是演化奥秘的问题。那他们是天生的吗？还是如何练就的呀？其实呢，也有先天的部分，也有后天练习的部分，所以每一个生命都很努力啊，我们要向生命学习的态度。那么说到他们先天，其实呢，他们最开始的先天就是为了适应环境。那么适应环境，不断进化是他们的第一个妙法。那么我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我就要不断的进化，让我自己跑得更快，肌肉腿的肌肉长得更多，这是第一个妙法。第二个妙法呢，叫做特化结构，为了生存。什么叫特化结构啊？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跳蚤，还记得吗？它有一种弹跳蛋白，那显然这种蛋白刚开始是没有的，是通过亿万年的选择，发现有这个蛋白的跳得更高就生活下来了，有的没有的就淘汰了。所以呢，包括像我们说的，像一些袋鼠啊，它的这个后肢呀，它都是一些特化的结构，那么它还是为了生存。这是第二个妙法，叫做特化结构为了生存。那第三个妙法呀，就是优胜劣汰自然选择了。说白了，跑得慢不就被逮着了吗？ 是 被吃了，跳得近的没跳过去，摔到底下了，摔死了也有可能。所以呢，真正的还是要感谢大自然的选择以及优胜劣汰的机制，促使着动物界在不断朝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去演化。所以呢，我觉得从演化的角度讲，可以是三个妙法，分别是适应环境不断进化，特化结构为了生存，优胜劣汰自然选择，才造就了极具天赋和特别努力的这些动物运动员们。 所以说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也是大自然的一个奇妙之处。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哈，想替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问问高原，毕竟就职于北京自然博物馆，那在暑期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适合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的展览？ 当然有了呀。我们馆现在呢，正在举办着一个免费的临展。这个临展呢是讲贝壳的。而且呢特别有意思啊，是讲邮票中的贝壳，就是配了不同的邮票，然后呢就是邮票上面有什么贝壳就配了一个什么贝壳的标本。那其实这个贝类啊也是运动的好手，比如说在一些游泳项目啊，在这个弹跳项目，他们会通过排气排水来让自己跳起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不仅是新的免费临展啊，我们的常设展览当中有动物的主题，叫动物实验的朋友，很多的运动员就在那儿等着你呢。你可以呢听完我们的节目去找一找这些运动员们，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呢，我们只想给大家开一扇窗，让大家呢换一个视角去了解喜欢的动物，不一定非要了解它的习性啊，长成什么样子呀。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欢迎大家继续为我们一起来策划，一起来去参与这样的活动。你来想一想，还有哪些动物更适合什么样的运动的项目？我们可以呢收集大家的意见，共同把这个动物奥运会来创作的更精彩，等待你的加入。 没错哈，没准大家以后哪次再去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高原老师就在馆里等着大家，等着我们的 准备讲那个那个吧， 正等着我们的大小朋友。 哎，其实我又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点，就是冬运会 啊，冬奥会啊， 可以让大家留言想一想，就是比如说滑雪呀，然后呢这些在冬季举办的奥运会当中，动物们会有什么优异的表现，我们可以提前先想一想。 等到明年咱北京冬奥会举办的时候，再请高原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动物们的冬奥会，好不好？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高原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由刘宇宁演唱的《烟火星辰》，过后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咱稍后见。 越过星海，携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一块，思念已星河翻涌星海，烟花也闪耀，给星辰未来，只要你下来，在笑。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工体改造复检工程的消息。没有雕梁画栋，没有华丽的装饰，简约的清水混凝土素颜模样，来致敬传统建筑和北京城市的记忆。作为2023年亚洲杯开闭幕式和决赛的举办地，新工体将于2022年底全新亮相。根据新工体施工方北京建工集团介绍，目前工体改造复建工程进展顺利，已经进入到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提到北京工体，每一位热爱体育的人都能讲出一段自己的独家记忆。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举办地，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圣火点燃的地方，2001年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闭幕式场地。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没有门牌号的工体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程。据了解啊，工体改造复建将坚持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设计理念。其中传统外观是指改造后的工体将保持原主体椭圆形造型基本不变，保持外立面形式和比例基本不变，保持原有特色元素基本不变，恢复庄重典雅的建筑风格。而现代场馆是指这次改造将按照国际一流专业足球场的标准，采用最新的看台板设计、罩棚构造技术、电视转播技术、音响声学技术等等，通过提升看台坡度、加大座椅间隔，让观赛的环境更加舒适。那么改造提升之后，新工体的座位数将达到6.5万个。除此之外呢，改造后的工体还将和城市轨道交通无缝衔接，横跨东西的地铁3号线和贯通南北的地铁17号线都可以抵达新工体。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太庙非文物类建筑物的拆除工作。太庙西配殿近日是终于露出了真容。为了助力中轴线申遗工作，太庙内6000多平方米的非文物类建筑物正在陆续开拆。那么施工完毕之后啊，朋友们将可以一览太庙西配殿的全貌。据东华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王小晨介绍，刚刚被拆除的非文物类建筑是一座2层半的楼房，约有2000多平方米，紧邻着太庙的西配殿。过去呢，太庙西配殿后身被这座建筑遮挡，游人无法看到古建的全貌。太庙的西配殿旧时供奉着张廷玉、傅恒等文武功臣的牌位，如今多用作展览。那么这次拆除非文物类建筑之后，太庙的西配殿将会彻底的露出庐山真面目，游人有望一览西配殿的全貌。因为拆除工作涉及古建古树，所以施工方也采用了蚂蚁搬家的方法来作业，确保古建的安全。另外呢，工人们还为施工区内的古树穿上了防护服。工作人员介绍说啊，太庙里古树很多，树龄普遍在300-500年左右。为了保护这些老寿星在拆除作业时不受损伤，工人们用麻绳一圈一圈地缠住树身，保护古树免受磕碰。另外，施工方还启用了雾泡车，拆除作业时不停洒水降尘，来避免扬尘的产生。据了解啊，这次拆除的非文物类建筑约有6000多平方米，主要都是办公用房。拆除工作从7月中旬开始动工，预计到8月底结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思农，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过后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

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